诶，hey，大家好啊！又嚟到玩弄光景啦。 哎，大家好，大家好。 系啦，今日我哋有个新仔上场，系啦，即系有阿志峰啦，另外有个点样称呼咧？可以 系我系阿俊啊， 系个 Jazz Cook 就阿俊啦。系我提一问，可以你有冇 Jazz Cook 啊？ 我冇噶喎，你俾我啦。 冇啦，阿俊啦。 系啦，就阿俊 啦。阿俊已经系 Jazz Cook 嚟噶啦。 系啦。 咁其实上一集就讲过啦，都同大家预告过。就是我哋玩弄光景就会开始讲一啲类型啦，因为始终我哋都其实我同阿俊都有读过一啲编剧嘅课程啦，咁其实我哋咁写古仔啊，或者写一啲或者同人哋讲一个古仔啊，咁应该要点样讲呢？有啲咩嘅元素你要讲呢？你介绍人物，你讲晒一身好闷㗎喎，有冇啲位你要咁用咩方法去介绍，或者有咩必要要讲呢？咁其实呢个系好唔单止系写古仔囉，或者话你唔系想写小说，或者你想写乜嘢，其实喺日常生活中你讲嘢你到唔到 point 呢，或者讲嘢人哋明唔明呢， 冇错冇错， 或者你想最想表达嗰个意思人哋 get 唔 get 到呢，或者你表达得清唔清楚呢，其实系需要一啲训练嘅。 系冇错冇错冇错。 系啊，咁而我哋咁讲到睇电影啦，咁样咁我哋就唔同嘅类型片可能有唔同嘅一啲元素啦，或者有一啲我哋所谓 situation 啦，有啲情况咧系基本上都好慢用下噶啦，基本上啲桥都抄嚟抄去，或者有一种咁嘅形式一出现嘅时候咧，就可以达到某一啲嘅效果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啲嚟紧呢几集啦，或者可能都预计可能会录。几集啦，就系讲翻唔同嘅类型嘅片，究竟佢哋有咩嘅元素要有呢，咁样。咁大家睇嘅时候，或者睇一啲相关嘅戏嘅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同埋当你要做一个古仔，或者你突然间要讲一样嘢俾人听，咁你就可以用翻呢啲元素啊，我执翻呢啲元素落去咧，咁就可以好完整咁样讲到啦。 冇错，冇错。 咁啊，我哋今日第一集啦，咁我哋会讲咩嘢片种呢？ 今次第一集呢，我哋就会讲一个对于港产片非常之有代表性嘅喜剧。 係啦，咁其实又唔止港产片嘅，即係好多唔同嘅，有阵时不如简单讲，大家去话戏院睇戏，我哋冇嘢做啊，得闲啊，今日放假，我哋去戏院睇戏咁样。咁好多时我哋会揀咩呢？都会揀喜剧。 系贪佢唔使用脑谂啊嘛， 系同埋即系好入口啲嘅，即系大家都会容易接受一啲嘅。 冇错， 即系尤其你就算嗰个 friend 咁，你中唔中意咧？譬如我自己中意某鬼片，或者我中意一啲飞车枪战，咁你唔知道你个 friend 中唔中意噶嘛？ 系， 咁啊睇喜剧就最大路啦，咁大家中意。 系啱啱啱。 系，咁你觉得喜剧话，如果一讲到话喜剧啦，要讲一啲例子或者话你觉得好有代表性，你会觉得你谂啲咩啊？阿张， 好有代表性嗱。本身因为首先讲下啦，点解我觉得喜剧系对于香港嘅电影嚟讲有一个特别嘅意义呢？ 系好啊，好啊。 因为香港嘅电影呢之前曾经好蓬勃啦，咁依家亦都起緊啦，咁但係就佢曾经沉过一轮啦。咁之前蓬勃嘅时候呢，其实大家睇电影呢都会留意到呢，如果睇翻多啲以前嘅舊嘅港產片咧，其實香港嘅電影好得意嘅。無論你係拍動作片、警匪片，甚至乎係愛情片、恐怖片、鬼片，乜都好，懸疑片嚇，都一定會有喜劇元素嘅。 係 嗱，比較突出就係以前係即係打個譬如係林正英嗰啲僵尸片啦， 系啦，僵尸先生啦， 系啦，僵尸先生啦，一眉道人啦，嗰啲啦， 咁呢个都系香港特色啦。外国基本上系冇灵异或者惊栗嘅笑片噶嘛。 系啦，系啦。咁但系香港系，就算你拍乜嘢电影咧， 动作笑片就要讲到成龙嗰啲啦。 啊，成龙嗰啲啦，系啦，佢亦都系首创噶啦，咁一路 hit 到荷里活啦，佢嗰一种动作小片嗰个表达方式。 咁其实洪金宝之前都有嘅，都有嘅。 吓，咁佢哋。同一個加班嚟 喎，即係後屘分咗啦， 係啦，係啦，咁所以喜劇對於港產片嚟講咧，係真係有一個特殊嘅意義嘅，因為真係冇人會咁樣拍嘅。咁當然啦，喺嗰個年代，港產片亦都係即係話 非常之威水啦吓，卖浮卖得好劲啦，大家都知啦，系影响咗几乎全世界噶啦，呢、這个就好肯定噶啦吓。 咁嗰阵时，即系其实早期就系阿许氏三兄弟啦，嗰啲最佳拍档啊，系啊，阿麦家啊，石天啊，佢哋嗰一扎新艺城都其实都好多笑片啦、啊， 系。 咁但系到而家其实开始系少咗好多。到而家基本上除咗每年嗰个贺岁片咧，基本上你都好难揾到一个即系港式嘅一啲笑片啦。 你咁讲啦，就算即使系 咁好啲嘅，因为起码多咗彭浩翔嗰啲啊，咁都仲 系 有啲比较地啲嘅地道啲嘅味道嘅一啲。 系佢哋都好，佢哋都好本土嘅，但系就。 同以前嗰啲系啲距离 嘅，系啦，唔系以前嗰种咯。 咁所以我哋之后会讲翻啊，喺手法上边咧，其实系有啲唔同嘅。 系。咁啊，如果你话讲即系话香港电影啦，成日就话即系话人才不计啊，冇人拍喜剧，冇人识得拍笑片啊，咁样到底系咪咧？咁样咁又唔完全係嘅，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某程度上同你嗰個社會改變咧係有關嘅，因為你即使其實之前嗰輪啊，許氏三兄弟啊，許冠文啦、啊，佢都有復出過噶， 係嗰啲咩天壤三寶嗰啲啦， 但係係拍唔到噶啦，係就係冇嗰種感覺噶啦，係啊，冇錯啊，即係其實我有時覺得唔係一定係話關個人事嘅，而係。真係成個香港嗰個文化 一個氛圍唔同咗咯，即係大家見得多咗啦，或者即係可能見識多咗，你發覺原來以前嗰啲嘢有啲唔合理嘅喎。 係冇錯啦， 即係好似以前最佳拍檔《女王密令》咁樣，佢英女王我叫你做乜做乜嘅喎，而家你唔信咯。 係依家啲人睇電影係好理智嘅嘛，係會批判嗰啲橋段嘅嘛。 係咁，其實其實講喜劇咧，都有好多種唔同嘅。嘅類型啦，呢啲譬如同阿俊都就已經都商量過啦，咁樣啊，譬如有啲大堆頭嘅喜劇啊，譬如有啲賀歲片啊，或者一啲好似好多段唔同嘅人物，好多唔同 pair 嘅角色，咁佢哋各自又會做一啲設位，咁最尾又唔知點解會黐埋一齊咁樣。咁但係我哋今集咧就唔係想講嗰個 situation，因為其實嗰個 situation 咧，其實你擺落其他類型片都得嘅。 系， 好似头先讲话，可能有 A、B、C 三 pair， 即系有总共有六个角色咁样，每个有一段，咁最尾交集一齐，咁你爱情片都得噶，热恋心都做过啦， 冇错， 即系佢未必系喜剧要有嘅元素嚟嘅，系啊，只不过佢嗰个叫 situation 嗰个情况个情景，可以喺呢啲类型片里边用，咁但系唔系特别嗰个元素，咁今集我哋反而咧就想讲多啲，要最简单就 系 令你笑。笑片个目的就令你笑啫嘛， 点样令 嗰个笑点或者嗰个笑位，我哋点样做出嚟咧？有咩形式可以做出嚟咧？其实系今集想讲嘅嘢咯。 系 啊，咁我哋一讲到香港嘛，大家话梗系讲周星驰啦。 冇错。 到而家你去新年嘅时候，你都仲睇紧周星驰嘅电影。咁即系证明佢嗰种嗰种形式啦，或者佢一种嘅演绎方法咧，其实系好。引到大家笑嘅，到而家都系 work 嘅， 系， 就算大陆人都要睇翻广东话版咁样， 系冇错，同埋真系由以前到依家，可能即使系同一个 form， 但系都仲系 work 嘅，系真系得翻周星驰啦， 系，咁亦都系好成功，就系话佢竟然用舒淇同埋文章，佢用咗呢两个都唔系一个好典型一啲喜剧嘅角色啦，或者嘅一个演员咧。唔系好擅长拍一个喜剧嘅演员，佢竟然拍到一套西游降魔片。 冇错。 而系佢真系做到嗰种港式嘅嗰种幽默咁样。 其实佢嘅嗰一种 get 算唔算系佢独有咧？ 起码就系你喺其他嘅国家未见到咯。咁当然啦，你话佢嘅演绎有你夹硬要将佢分类嘅咁样。咁大家都话讲呢啲叫无厘头啦，又话佢系无厘头嘅啲戏，咁佢都喺戏里边都笑过呢样嘢啦，而啲人都话你无厘头嘅咁啊， 无厘头出身啦，直头系， 跟住就话佢戆鸠鸠啦咁样，即系嗰样嘢其实都系佢都会自己玩呢样嘢，其实无厘头点嚟咧，知唔知啊？就 我又唔知 无厘头呢三个字， 我又唔知喎、 啊。其实系一句粗口嚟嘅。 系咩？ 系啊，嚟紧家长指引啦、啊、吓。其实就源于我哋广东话一句说话叫做无厘头鸠。 哦。 即系咩咧？就系唔知乜鸠嘢，但冇咗个头。就叫无厘头鸠啦。咁即系唔知乜嘢，几一样嘢，但冇咗个头，你觉得好怪。咁即系无厘头咧，就引申成为一啲奇奇怪怪嘅嘢。 哦。 咁咁你话咁系咪完全冇 form 咧？其实都唔系。 系， 咁呢种最大脑嘅方就系唱歌， 唱歌印度片， 基本上周星驰系好兴唱歌或者好中意唱歌，即系无论系佢自己加啲自己执导啊，或者系其他导演执导噶啦，佢都好中意唱歌。 系咪后 家有喜事有唱歌啦？佢喺国产007唱歌啦，李香兰啦， 系啊系啊， 佢好多嘅电影里面都有唱歌嘅桥段嘅， 系 佢系好兴唱歌。咁但系佢唱歌里边其实佢可能嗰个腔口有佢嗰个特色噶啦，咁但系之外其实佢冇咩特别搞嘢噶。 啊，有一样嘢我想讲， 但系佢唱你就觉得好笑啦。 其实真系睇佢个样嘅啫，因为咧嗱，你话佢唱歌嗰个腔口冇乜嘢特别咧， 其实系唔系十分特别嘅啫。 其实唔系佢唱噶，其实你讲紧李香兰嗰个咧。是吴国敬代唱的。 是。是 啊，就是 有些戏是他自己唱的。 是有些是他自己唱的。咁但是你睇返嗰一套就係话你见到佢个样子你就想笑。根本就係嗰回事。其实佢唔需要佢自己唱的。 其实係无厘头㗎，点解？因为嗰个劇情或者桥段係唔需要佢唱歌㗎。係。佢夹硬吉落去。咁你咪觉得係无厘头囉。其实唔知点解嗰个位要唱歌。 係。 但佢唱咗歌。 係。 咁呢个系佢其中一个 form 啦。 係。 又唱歌啦。 即唔系笑佢嘅歌声啦，绝对。 是是，只不过佢无啦啦个位置唱歌，可能嗰个歌词夹嗰个场景， 嗯 或者唔夹啦吓，即系加有几次佢都无啦啦唱啫咩，即系攞衫架俾人夹住咗，又高脚叉咁样，但系嗰个歌都唔关事噶， 系 佢纯粹唱啫嘛，咁所以你咪话系无厘头咯，咁但系佢系特登做嘅，其实佢系特登做落去嘅呢位，要令到自己唱歌，咁你譬如国产连身有好出名啦，担住口烟，咁佢笑威就 系 佢唱歌。啲煙黐住個嘴噶嘛， 係冇錯，唔跌嘅， 係唔會跌噶嘛。咁呢個佢其實特登加落去，咁唱歌其中係一個好大嘅特色嚟啦。 咁啊係，喺傳統普遍即係話港產片嚟講，的確係比較少嘅呢啲咁樣嘅場口，即使係正經唔正經都好啦，係好少有唱歌嘅。係 譬如我哋上集都講話係激戰啊張家輝啦，咁你我都話嗰個角色有少少似白骨龍啦，好多人都咁講。咁其实化骨龙喺千年虫里面佢里面又系唱歌唱灰色鬼迹。咁当然啦，你话佢食到嗰个古仔嘅食到嗰样嘢，但係佢都系靠佢嗰种单手做嗰个台风系令你搞笑咋嘛。咁其实呢啲方其实都系周星驰佢其中一种几常用嘅手法嚟嘅。 系咪原创呢？ 我又唔敢讲话原创啦，但係即你觉得呢一个 mark 系有个有周星驰个 mark 头喺度咯，即系变咗佢个 mark 咯。 哦 ，OK， 明白。 佢其中一个 mark 就系呢一个唱歌咯。 嗯， 咁另外你话有一啲嘅可能玩紧一啲我哋所谓文化价值嗰啲差异嘅嘢。 嗯。 譬如系可能人种啊，笑紧啲人种啊，笑紧最简单，佢成日笑如花呢样嘢嘅。 系。 佢如花都玩咗一套戏啦。女扮男，男扮女装。 是 我其实好多戏都玩呢样嘢嘅。咁呢样嘢其实就係同我哋正常一般人嗰个价值唔同囉。其实即係我哋譬如我哋唔会觉即係我哋我明白嘅世界我哋唔系歧视啊。即係可能会有人鍾意逆服癖啊或者系鍾意呢个喜好。咁但係就同一般人就系唔同。咁佢其实就玩緊呢种差异超緊呢样嘢。譬如唔好讲到咁远啦，近少少嘅。飞虎出征啦，咁我同阿张一齐睇噶啦，系啊，你见佢其中一段不停玩嘅咧，就系同性恋。 啊，系啊，系啊，系。 当中阿曾国祥系同性恋者啊嘛， 系。 咁由佢哋发现到佢揸住一啲男人嘅相去自慰啦，打飞机嘅时候，跟住大家开始互相后退啦， 系 啊，跟住即系其实呢啲已经系不停玩紧呢样嘢。 系啦，由嗰度开始直到尾。完场前都仲系玩紧， 到后啲嘅话，一只 一隻鴨又頂三隻雞，咁即係佢其實不停喺度玩緊呢個同性戀呢個話題。其實點解我哋覺得好笑啫？其實呢個係一個好認真嘅話題嚟嘅。 係 係，即係我佢真係嗰個性傾向同我哋唔同。 係。 咁其實有乜嘢特別咧？其實我哋唔覺得有乜特別嘅喎。可能我哋身邊都有人有啲同性戀嘅朋友。 係。 咁其實都冇乜特別㗎。係。咁但係佢就玩緊嗰樣嘢，大家唔同咯，大家嗰個價值觀唔同咯。 嗯 嗯。 或者嗰個差異，譬如外國最興玩咩咧？外國最興玩人種。 哦、 黑人白人， 黑人白人 成日笑嘅，譬如好似 Scam Movie 嗰啲都好出名嘅场面啦，啊，即系嗰个白人喺度 rap 紧啦，白 NMF 喺度 rap 紧嘅时候，佢突然间笠咗顶帽啊嘛，笠咗上头啊嘛，其实呢个就玩紧其实嗰个人嘅宗教嚟嘅嘛， 嗯， 啊，宗教啊人种，即系嗰啲唔系你玩噶嘛，你个黑人社团里边，你玩紧学人哋嗰啲黑人做嗰啲宗教嘅仪式或者系扮嗰啲类似巫师定上士嗰啲嘢， 系。 嗰、那個樣子，咁人哋咪啊咪，大家咪覺得好笑咯。 嗯， 係啊。咁其實呢啲其實就玩緊呢樣嘢文化嗰個差異。咁呢個其實我當然啦，呢、這個就唔係周星馳獨有啦。 係。 咁但係佢都玩好多。 係，都玩，算唔算玩得好盡呢？其實又，如果你話相對翻外國嗰啲片種，又唔算話好盡。同埋佢其實魚花呢條橋都用咗好耐啦。 是 咯，不停都是魚花啦。 咁呢个你都系讲，即系我哋一定会再讲啦。其实系另一种一个 get bomb 嚟嘅，所以点解要一样嘢玩完又玩咧？ 嗯， 系啊， 嗯， 系啊。咁其实香港你话啱，除咗你话讲周星驰啦， 系 啊。咁我哋不如 exactly 真系，头先都好似话唔系好深入讲、啊，咁即系要点样教到大家系可以即系用咧咁样？ 系。 咁其中一种咧，其实系俾香港嘅演員咧，係用得太多嘅一個，或者抄考得太多嘅一個嗰、那個喜劇演員咧，其實就係志尊健， 係玩到好爛啊！ 係啦，基本上志尊健嘅就係即係呢個日本嘅一個演員咧，其實佢有演過相声嘅，好似 嗯， 咁但係佢最為人熟知咧，其實佢喺電視台裏邊咧有個節目，咁就係、是、搞笑嘅一個節目， 嗯， 咁就不停地可能做一啲短劇啊。或者一啲戲劇形式啊，或者啲短片形式咧，係令到你笑嘅。 嚇！ 咁另外佢其實咁當然啦，佢話你每個禮拜都要有一集， 嗯、 你又要做咁多年，咁你有啲嘢玩得會好玩嘅喎。咁但係有啲話點佢可以拍到咁耐，或者拍咁多，到而家其實都仲有嘅。而家你周不時咧喺 Facebook 咧都會見到人貼出嚟嘅。咁最新嗰段係咩呢就係、是。唔係最新啦，即係最多人貼啦。近期 Facebook 就係話啊，佢係一個機場嗰個警衛咁樣啦，就喺度用嗰啲測嗰啲有冇帶違禁物品咧，嗰啲金屬探測器嗰啲啊，測你噶嘛。跟住咪好多一啲靚女走嚟嘅，跟住開頭都係嗰啲見到有啲啊即係師奶啊、肥婆啊冇興趣噶嘛，幾個女。啲靚女就不停去掃啊嘛，到最尾見到個靚女嚟，跟住就叫佢除衫除衫，好似有嘢喎響喎，除衫除衫，咁最尾除到個女仔得翻比基尼咁樣噶嘛，咁呢段片其實我諗大家好 Facebook 都會見過， 嗯， 佢嗰阿伯咧就係志尊健啦，所以到佢而家其實都仲有做呢一類型嘅。 喂，你話 exactly 嗰個人係志尊健？ 冇錯啊，嗰個掃嘅嗰個阿伯就係志尊健嚟噶啦。 哦， 你都有睇過咧。 係、哎、啊，但我唔知啊。 係因為志尊健嚟嘅，咁我即係佢而家仲玩緊。 哦。 咁但係，咁日本人我哋以前冇互聯網嘅喎，點會話唔好熟啫？其實唔係啊。 嗯。 咁因為我哋而家仲喺度睇緊嘅咧，即、就、係、是、香港嘅一個做呢啲咁嘅 get show。 系， 或者系讲唔讲到笑嘅，即系一啲电视嘅 TV show 里边系搞激嘅咧，大家都仲睇紧嘅就系曾志伟， 系冇错。 咁但喺八十尾至九十年代头咧，跟住佢同埋林敏聪咧，而且 ATV 啦吓，咁都系做叫开心主流派啦。我谂大家就算唔系嗰个年代，可能喺上网都睇过啦。 我系嗰个年代嘅， 甚至而家咧《岁月流星》咧，之前都 有重播， 系啊，都有重播过一啲嘅。當中亦都有一啲開心字典啊嗰啲啦，咁我哋可能會再講一啲啦。咁其實佢嗰陣時同阿林敏聰咧，基本上係大量抄襲志尊健。就算大家所謂嘅掌門人， 佢唔好計嗰個遊戲啦，遊戲就不停喺其他唔同嘅遊戲 show 裏面抄啦。咁但係佢當中嘅一啲表現啊，或者佢啲過場啊，或者佢啲開場嘅 intro 啊，其實佢都係抄緊至尊劍嘅， 即係用咗好多年嘅咯。其實曾志偉 係啦，冇錯。咁譬如係咩咧？咁我哋睇片先啦，定繼續講先啦？ 睇一睇片先啦。 好，咁我哋而家睇一睇片先。好，我哋翻翻嚟啦。系咁，我哋呢个节目最除咗讲类型片咧，最新嘅搞作咧就系有片大家睇。咁可能真系可能会唔会俾人侵犯版权，俾人告噶？ 真系真系俾人告先算啦，系嘛？ 即系我负责咁系嘛？ 系噶啦， 系咁大家睇咗啦。其实就系其中一段至尊剑喺嗰个 TV show 里面嗰个表现啦。 嗯， 咁呢个就是我哋其中讲嘅一种 form。我哋呢种 form 咧叫做 running gag。 其实就咁睇条片，即使你之前冇睇过，其实都系非常之似曾相识啦。 系咁讲咩叫 running gag 咧？嗱 ，running 咧大家知啦，不停运行、不停有、不停会出现嘅嘢。咁、 嗯、 其实咧，其实就好简单。 嗯， 其实嗰样嘢本身未必好笑嘅，但当你不停 loop、不停 loop、不停 loop， 咁就会令到人笑啦。 系系系。 嗱，最简单嘅或者最传统、最古老嘅，有个人。行几步路就会踩招皮跣低噶， 嗯， 咁基本上嗰个角色一出嚟佢就跣低， 系 一出嚟就跣低， 系， 咁到时咧你就会有一个条件反射式嘅反应啦，就系当嗰个角色再喺你镜头面前求其闪过或者出过， 你就知道佢会跣低啦。 佢跣唔跣唔知，但你会笑定知。嗱，咁呢一个咧，其实你啊，咁讲嗰啲例子，飞虎出征都有嘅，譬如阿曾国祥嗰段啦。佢讲佢食咗嗰啲伟哥噶嘛， 系 咪茶油？ 茶咗油，茶咗油， 茶咗好多噶嘛。嗰个帮佢好似按摩油咁，帮佢按摩，茶咗好多。咁结果佢一出嚟咧，就好似谷住咁样，要弯低腰啊，揿住下边啊，夹住啊。咁结果咧，佢每一个场口都系咁样表现。 系。 咁佢一出嚟咧，你就笑啦。 系，冇错。 咁佢其实嗰阵时佢有嗰个角色喺嗰一场戏咧，可能完全冇作用噶。 系啊系啊， 佢都冇任何气氛嘅，佢纯粹出嚟，咁你已经笑咗先啦。佢好痛苦咁样啊，揞住或者夹住，乌低身，咁你就笑咗先啦。 系， 咁其实呢个调转翻嚟式咧，笑位咧就系呢个 running gag 嚟嘅。 嗯， 系啊，咁你话啊，有冇啲场口系佢呢个 running gag 以外系俾一啲嘢佢有嘅？ 系， 譬如诶喺《飞越出征》里边啦，佢哋食嗰个水下粥啦。 系。 咁佢最尾咪话啊 ，Yes sir 起身嘅，因为佢扯起咗啊嘛，系啊，即系站起来啦嘛，咁佢一起身撞到张台，咁样个哦，即系睇下其一个角色就觉得好痛啊咁样，咁呢一个咧就系有意思噶啦，咩有意思咧？即系可能佢未必个意思，未必话系嗰个古仔嗰个推进，或者起承转合嗰一样嘢，而系话佢有戏俾佢做，有就嘢俾佢做，咁呢一个咧虽然都系 running gag，但其实系俾多咗嘢佢嘅。 系 啦，而我哋所讲话条件反嚟识嗰个 running gag 咧，好多时就系冇嘅。 啊哈， 佢只系佢不停个角色都做过嗰样嘢。咁你预期佢出嚟就会见到啦。 咁唔同嘅，你始终你一套电影去行一个 running gag， 你真系完全唔俾嘢佢做，行足成套 咁 系好难嘅。 系咁，但系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令到你笑嘅。 嗯， 系啊，譬如好似简单讲啊，咁啊影睇嗰段啦，阿志川健嗰段片啦， 嗯， 你见到噶，佢个 gag 就系、是。啊！一个灵堂，理论上应该系好严肃嘅环境。 系 咁，佢当然做咗个反差啦，就系、是、电话响啦，我听电话啦。咁但系嗰班人惊咩？打佢咯。 系 啊，你一听电话，我哋要打你，或者我掗你，你脚踢你，推你。咁不停玩，不停玩，佢嗰个就系嗰个笑位咯。 系 咁就最尾点样完结啊？其实你可以继续玩落去噶。 系 你系可以唔完嘅。 系 你可以继续玩嘅。咁你只要搵唔同嘅角色嚟做呢样嘢嘛，就可以继续玩啦。 嗯。 咁但系。佢到最尾，哦咁简完结就话，哦原来打赢嗰个最尾电话都会响嘅，佢自己都会听电话嘅，喂做咩啊？咁呢个就完结咗个笑位啊。 嗯。 咁譬如我话啊，咁曾志伟有冇好模仿佢啊？有嘅， 非常之啦。 非常之嘅，譬如我同阿俊芬佢哋打人啦。 打人由以前打到依家。 啊，佢由开心字典里边不停怕林允聪啦，系你答唔到啊，跟住打先 咁 样， 系咁打，系咁打。 咁到掌门人以前打阿田家乐啊，打阿林晓峰啊，到打阿黄祖蓝啊，打阿金刚啊，拍佢个嘴啊，系讲错嘢拍咁样。 嗯， 佢其实系玩咗几廿年，都仲玩紧呢个 running gag， 冇停过。 系啊，咁譬如一啲经典例子，仲有边啲咧？阿黄子华。 黄 子华玩开玩新 show 咧，有一个 gag 系一定玩嘅， 系咩？ 知唔知系咩啫？记唔起？ 系边个？ 回水 哦， 第一样就系嘛？ 系、哦， 佢每一次就算嗰啲观众唔嗌回水，佢都会自己特登提噶。 系啊，跟住、 啊、我系唔会回水噶吓， 跟住全部都笑 啦。跟住大家就起我啊，回水回水回水，会嗌噶啦， 会 笑噶啦，会嗌噶啦。咁呢个就 running gag 啦。 嗯， 或者最简单，大家平常日例子，譬如大家如果有听我其他节目啦吓，譬如有听我《速速不行了》啦吓，或者系听其他嘅节目，你见到我哋成日讲卡神嘅，大家有冇留意啊？我哋依一个唔系一个普通嘅人，而系一个神卡神呢？如果呢个朋友，即系你会见到我哋成日提卡神嘅， 由第一集开始已经讲啦， 系啦。咁呢一个其实卡神就系我哋嘅 running gag 咯。 嗯， 即系有啲嘅，你细心啲留意啊！你哋几个冇一个朋友啦，围埋一齐， 嗯， 口痕嘅时候会讲嘢，会讲成 吓。 如果一定会提一个人物嘅话咧，你次次都系提嗰个人物嘅， 系。 点解咧？咩嗰个人物已经成为咗你哋嘅 running gag 啦？ 系， 即系话啊，嗰人好搞笑噶，佢成日做啲蠢嘢噶咁样。咁你每一次咧都会讲佢嘅，因为你一讲，你预期咗大家会笑啊。 系，冇错。 咁其实可能佢未必镬镬新奇镬镬金噶嘛，佢未必次次都有一啲蠢事俾你。即假设嗰个角色系或者你嗰个朋友系好蠢啦吓，成日做错嘢啦吓，譬如买嘢俾贵咗啊，买啲嘢唔记得攞走啊 ，whatever 啦吓。咁你每次你朋友坊间之间你会讲嘅时候咧，你会预期人哋笑，所以你咪讲咯。你会讲大家想听，你咪讲咯。咁其实就自自然然系做咗个 running gag。咁你会不停笑嗰个朋友噶。你即大家要共同朋友啦，即其他朋友你都识嗰个朋友啦。 系，当然。 咁你会不停地讲噶。 嗯。 咁你咁样提佢，不停地提佢，其实就系做嗰个 running gag 嘅效果咯。 嗯。 啊，你不停地提，其实可能嗰个角色佢冇做咁嘅嘢，但系你听到个名字，你条件反射式你就笑啦。 系，冇错。 咁譬如又讲翻 Mel Fiction 啦，比较近期啲啦。 系。 佢讲粗口你就笑。其实呢个粗口对于佢套戏系咪实质有意义咧？其实未必噶，好多时粗口系语气助词啫嘛， 系冇错啊， 系啊，即系有阵时你一讲咧，其实已经系做咗个 running gag 嘅效果。你一讲你就笑啦，咁所以其实点解我非常之我有阵时都批评就系、是，佢啲粗口唔系一定必须咯，佢好多位系为咗一句粗口而讲嘅粗口咯， 有啲假， 其实系唔自然嘅， 系， 即系正常人唔会咁样讲嘢嘅。 讲粗口唔自然，其实系非常之唔好听嘅。 系 系， 讲到咁多先啦，今日 系 讲住个 running gag 先啦。咁连其他嘅 gag 帮我哋下一集咧，就再同大家分享过啦。 嗯，好啊。 好，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